弟兄姐妹平安， 请 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地上一切的走兽，天空一切的飞鸟，所有爬行在土地上和海里一切的鱼，都必怕你们，畏惧你们，他们都要交在你们的手里。凡活的动物可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绿色的菜蔬一样，只是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我必向他追讨，我要向一切走兽追讨，向人和向人的弟兄追讨人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衍昌盛。第八节，上帝对挪亚和同他一起的儿子说，看啊，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我的约，包括和你们一起所有的生物，就是飞鸟、牲畜、地上一切的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地上一切的生物，我与你们立我的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破坏这地了。上帝说，这是我与你们以及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之永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中。彩虹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弓箭的弓，同一个字。我把彩虹放在云中，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遮地的时候，会有彩虹出现在云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以及各样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约，不再有洪水泛滥去毁灭一切有血肉的。彩虹出现在云中，或弓出现在云中，我看见了就要纪念上帝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永远的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立约的记号。十八节，挪亚的儿子就是从方舟出来的有闪、韩还有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散布全地。挪亚是农夫或者属地的人，是他开始摘葡萄园的。他喝了一些葡萄园的酒就醉了，在他帐篷里赤着身体。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兄弟。于是闪和雅弗拿了外衣搭在两人的肩上，倒退着进去遮盖父亲的赤身。他们背着脸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酒醒之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雅弗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年就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今天的讲道，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宣讲，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你的话语，是你的，你对你儿女的旨意，不是人的意思。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上帝在创世纪八章的末了承诺，他再也不会用洪水毁灭世界，而且要维持万物的自然运作直到末了。接下来在第九章，上帝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请大家再次留意摩西在此用的创造的那个用词。挪亚在这个赎回的新创造之中，领受了与当初亚当所领受相同的福分与使命。但是这个洪水之后的新世界并不是伊甸园，当初那种亚当命名来到他面前走兽和飞鸟的那一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人是在惊恐和畏惧之中支配着动物。这种变化类似堕落后丈夫与妻子关系的那种变化。你不确定在关系之中到底是谁怕谁，或谁该怕谁，只知道没有人会甘心心甘情愿的顺从。这种失序的状态提醒我们，也应该提醒挪亚，即便在洪水刷新之后的新创造之中，人犯罪的后果仍然渗透，仍然影响各种的关系，表示人我们还在等待那最终极的复兴，还在盼望那恢复真正的和谐，就是先知以赛亚后来形容那种孩童会牵引狮子的复兴与和谐。关于第三节，神学家有诸多的讨论，我想你也会有一点兴趣。究竟这是上帝发布的一条新命令，容许人吃肉，还是他现在明文重申一个原来就有的许可，或许没有明文讲出来的许可？你们知道，我个人认为上帝从一开始就容许人吃肉了，尤其是我们按照合理和必要的推论认定亚当在伊甸园即便没有犯罪他也会献祭，因为人与上帝共享筵席共享食物本来就是人的信仰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像后来以色列人吃的平安祭和我们现在吃的主的晚餐。加尔文他认为九章第三节这条命令恢复了一种暂时被夺走人的权利，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我认为可能是挪亚这一家人在方舟里的那一年多，可能没有办法享用牛肉肋排或者烤羊肉串，因为方舟里的动物是用来留种用的，这是宝贵的货物，它不是拿来吃的。无论如何，重点是注意上帝的慷慨，上帝怎么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做你们的食物，没有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他说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对创世纪最原始的读者，就是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有一点点刺耳，他们会想，摩西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难不成挪亚可以吃猪肉吗？但我认为这节经文已经在暗示，上帝所造的万物本来就甚好，本来就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可分的。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它的功用是要区分上帝的子民与外邦人，将他们分开来，有一种暂时性的功能。但是当时候成熟了，当上帝那无瑕疵的羔羊来到世上，当他拆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墙，而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这种洁净与不洁净食物的区分就不再有意义。他的目的我们可说已经达到，他的有效期限已经到期了。所以因此使徒保罗后来会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所有的物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洁净的，除非人自己以为是不洁净的，在那人在他就不洁净了。上帝所造之物样样都是好的，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上帝的话和人的祈祷都成为圣洁了。然而在此有一样东西是上帝明文禁止挪亚他们吃的，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你们不能吃。这个禁止吃血的禁令显然对上帝子民具有深远的宗教含义，因为这个命令这个禁令后来重复多次的向以色列人重申，例如在利未记17章第11节，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之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就是生命，能够赎罪。这个重点非常的简单明了，也就是说血象征生命，血有一种以命偿命的功用，而生命最终是属于 主耶和华上帝的。上帝把动物赐给人吃，但是人一刻也不应该以为动物的生命属于他自己。无论是动物的生命还是他自己的生命，最终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乃是属于赐生命的耶和华上帝的。而这个原则，这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就是生命是属于上帝的原则，延伸到第五到第六节。你不可以谋杀，你也不可以自杀，因为生命是的，是赐予你的，但生命不是你自己的，你没有权利任凭己意处置你自己的生命，你从来就没有夺取他的权利。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节经文不见得就是一个完整的、充分合理死刑的依据，你可能需要从其他的经文得到死刑的合法合理的依据。但是人将生命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这节经文就是这样子真实的写照，就是当你把生命拿在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以为自己掌权生命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暴力和流血的恶性循环。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是说所有的生命都有价值，因为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但是人的生命最为宝贵，因为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上帝最爱那些最像他的人，因为上帝怎么可能不爱他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弟兄姐妹，人生命的价值所在，有上帝的形象，蒙上帝所爱。如果没有上帝，生命就毫无价值。你很难怪罪那些从小就教导要实现自我、活出自我、爱自我的孩子们，就是活在我们这个膨胀自我、高举自尊的世代的，在这样环境中生长的孩子们，你很难怪罪他们会如此的轻看生命，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是在腹中的生命。没有上帝的自我，必然就是空虚的、空洞的、没有内容的自我，也就根本没有可爱的内容可言。讲到这里，我还是要回头再提一下吃血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处境中，这是一个令人纠结、或许恼人的问题。因为台湾人爱吃猪血糕，我也喜欢吃带血的牛排。我只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自从上帝儿子取了血肉之躯，血所象征的意义有一种 fundamental， 有一种最基本上的改变。你可以说血的意义变得更狭义，血不仅象征生命，血更特别象征基督为我们舍去的那一条生命，他的生命。因此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吃血，但是主耶稣如今却命令我们要喝他的血。为什么？使罪得赦免，以至于得生命。这表示那个不能够吃血的禁令，正如所有旧约的饮食条例，都随着那本体真相基督的到来而废止了、终止了。不变的是以血还血、以命偿命的核心原则，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就不必流血；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不死。加尔文认为，早期教会不吃动物血的习俗是一种迷信。他也认为，使徒禁止外邦信徒吃血只是一个暂时之举，为了不绊倒无知和软弱的人。所以到底吃还是不吃血，我会说只要你的良心不责备你，你就尽管的吃。但是如果你吃血会叫良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那你就宁可不吃。不过又如果有人坚持说你不吃血才能够得救，我建议你整天在他面前吃猪血糕。接着上帝对挪亚和同他在一起的儿子们说，看啊，我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我的约，包括 和你们在一起的生物，就是飞鸟牲畜，地上一切的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地上一切的生物，我与你们立我的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讲到至少有两个约或约的概念，就是堕落前的什么行为或工作之约，还有堕落后的恩典之约，分别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和三章十五节。根据改革中的圣约神学，在这个架构之下，上帝只与人立这两个约，好叫人得着生命或者永生。要不是借着人的行为，要不是凭着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与挪亚所立的这一个约？改革中神学家对于挪亚之约究竟是属于恩典之约，是恩典之约的一部分，或隶属恩典之约之下的某一个附加的约，还是独立于恩典之约之外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圣约，持有不同的见解。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读他们的著作，这两种立场其实没有太大实质上的差异。我的意思是，我们肯定不会说挪亚之约全然没有恩典， right？ 如果我们定义恩典为上帝赐给罪人全然不配得的任何的恩惠，但我们也不会说这个约是那个赐给人永生的恩典之约。那么这个约到底有什么样的恩典？你注意，它是这个恩典是没有区分、没有分别的，提供给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生物。我们说这种约提供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普遍恩典 ，right？ 我甚至可以承认，这种普遍恩典提供特殊救赎恩典运行的舞台。上帝在普遍恩典之中运行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这是说普遍恩典不能够拯救人，却提供罪人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空间、运作空间。上帝恩典的特殊救赎恩典的运作空间，毕竟人必须要先活着才有机会悔改以至于得生命。所以让我们留意这个约的一些特征。第一，它是无条件的约，就是说它的发起、它的持续全然并不取决于挪亚和他儿子他们是否公义，甚至他们是否顺服。是的，挪亚诚然遵行上帝所吩咐他的一切，但是挪亚的顺服是他加尔文的用词哦，对不起，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家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的用词。挪亚的顺服是他实现并享受圣约恩典的手段，不是上帝与他立约的原因。上帝立约纯粹是出于他自己丰盛的恩典、宽容和忍耐。就此来说，这个约从一开始，从他的构思、从他的决定到启示、到确认、到成全，全然都是上帝单方面的工作 ，monergistic。因此这个约有一种所有上帝与人立的圣约固有的特色或者典范，也就是说上帝与人所立的圣约绝对不是合约或者契约， It's not a contract， 不是某种商业上的交换或者交易，是上帝他提供一切，这个约也是上帝履行所有约的义务。这个挪亚之约没有对挪亚和他的儿子提出任何的要求，甚至没有要求他们顺服。事实是挪亚之约特别的地方，这是他的特色，就是他缺乏那种立约双方要彼此委身、彼此交差的相互性 mutuality。 人全然没有义务要向上帝交账，但是上帝却无论如何会守约到底。他承诺凡有血肉的不分善恶，不论你邪恶到什么程度，都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之地了。 所以鉴于我们知道后来挪亚和他的后裔所有的种种的过犯，这是你必须说这是极大的恩典，全然不配得的恩典。然而 John Murray 穆里也指出，挪亚之约这种缺乏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互性，没有这种相互性就没有实质的信仰意义。也就是说，没有这种相互性，人不需要向上帝交账交差的这种相互性，也表示上帝与人之间没有团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所有恩典之约的执行方式，或者恩典之约固有的特色，就是只要是恩典之约就有这个应许和这个目的，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挪亚之约没有这个应许，也没有这个目的。上帝确实按照这个约保存人的性命，借着这个约，人甚至是可能某种程度上知道上帝，但是人不会借此真的认识上帝。换句话说，挪亚之约使人存活，但是无法提供人永生。这正是这个约的记号所表达的。这是第一次有这个记号这个概念，约的记号这个概念出现在圣经里面。上帝说，这是我与你们以及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的永远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刚刚有提到念经文的时候提到希伯来的彩虹和弓，弓箭的弓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的彩虹没有另外一个字。我们从来不会以为彩虹是一种兵器或者武器，但是在挪亚的耳中，那天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这话，他听到的就是有一个兵器会在云中悬挂在半空之中，弓箭的弓。你可能听过许多对这个彩虹的解释，这是一张指向上帝的弓，弓的单位是不是一张？一张弓、okay、它的方向是指向上帝，提醒上帝要守约，或者你可以说提醒上帝他若背约会有的后果，或者这是一张挂在天空上面，挂在墙上就不再使用的弓，象征上帝就此不再与人为敌，不再与人争战，与大地争战，与他的创造物、受造物争战。或者他其实就是一道彩虹，在洪水乌云散去之后散发着荣光，就是耶和华恩典的标记。这或许都是，但是我认为它更是一个警告， It's a warning。诗人说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如果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准备妥当。所以我认为悬在天空中半空中的那双弓，不仅提醒上帝，更提醒我们什么？那位曾经用洪水毁灭世界的上帝，终有一天会带着审判降临，用火毁灭世界。弓已经上弦了，准备妥当了。所以在为时已晚之前，要回头，要悔改归向上帝。但是应该令你我惊讶的是，人在经历上帝的怜悯和拯救之后，往往没有快快的回头归向上帝，反而急忙转头远离上帝，连挪亚也不例外。他应该，我想更认真看待那个悬在半空中的那个兵器。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就散布全地。挪亚是农夫，是他开始栽种葡萄园的，或直接的翻译是挪亚开始做土地之人。就像亚当也是土地之人，他出于土地要归于土地。挪亚他栽种葡萄园，就像亚当当初开垦伊甸园。就像亚当那样，挪亚也吃了树上的果子。 有些犹太传统会认为伊甸园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树最终落在挪亚的葡萄园里面，其实原来是一棵葡萄树。如果真的是如此，这会是极大的讽刺，不是吗？因为那原本叫人眼睛明亮的果子，如今却蒙蔽了挪亚的眼目。他喝了园中的一些酒，就醉了，就在帐篷里赤着身体。这个形容应该是他不是一般的醉了，有点微醺吗？是不是？很 enjoyable？不是，他整个昏过去，blacked out。葡萄园和葡萄酒都象征上帝慷慨的供给和丰盛的恩典。然而，圣经也重复的再次的一次又一次警告人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傲慢，烈酒能够使人喧嚷，凡沉溺其中的都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好奇，到底是挪亚到他是不是没有喝酒的经验，喝了一些酒就这样子醉了？还是他低估了葡萄汁的威力？那我认为都不是，我认为挪亚应该更有分寸，他就是犯罪，他就是纵容自己喝醉了。挪亚当时已经几岁了？600多岁，他不是一个年少无知的人。他见过在洪水之前的光景，那时候的人是怎么样？耶稣怎么说？吃喝取价。我想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说那时候的人喝的是白开水或者就是葡萄汁。醉酒滥用了上帝的慷慨。醉酒这个作为其实就是把上帝的祝福变成咒诅。这正是挪亚那天所做的，他就使自己暴露在羞辱之中。记得这是公义的挪亚，经文说他是那世代唯一的完全人，竟然像亚当如此迅速的堕落。他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或直译为他在帐篷里没有遮盖的躺着。但是与亚当不同的是。与亚当不同的是，挪亚醉酒不省人事，他甚至无法看见自己的 nakedness，自己的赤身肉体。亚当还知道，但是看见的是谁？他的儿子韩。经文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的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你留意。摩西从一开始就特别刻意的要凸显强调迦南的角色。I mean, what does it have to do？迦南到底是不是有点衰，躺着也中弹？经文说，不仅说韩，特别讲迦南的父亲韩。所以韩这个人的过犯究竟是什么？很有趣，如果你读，特别是旧约经文，因为旧约经文有许多犹太传统、犹太拉比的解经。你会看到这个对于韩的作为有真的有许多许多见解，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他看见挪亚赤身露体，看见经文说，但是经文从未说他露了挪亚的下体，这样的用词就意味他同性乱伦，在利未记18章6到第7节。但是我们全然没有理由认为韩当时犯下了那么害人的罪行，就像某些犹太拉比所以为的，罪并非在于韩他看见他的父亲赤身，而在于他没有遮盖他的父亲。凡看见该做的事却不去做的，雅各怎么说？这就是罪了。反倒到外面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也就是说，韩他那天大肆的广播挪亚的丑态，他自己父亲的丑态，就在羞辱他自己的父亲，这违反第五诫命，也就是在第二个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当然，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代，十诫尚未颁布，但是你很难说。挪亚他没有教导他的儿子们要孝敬父母， 你很难说还不知道他必须要孝敬父母。读到这段记载的以色列人当时就知道，马上就知道韩犯了这个过犯的严重性。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于是闪与亚佛拿了外衣搭在两人的肩上，倒退的进去，遮盖了父亲的赤身。他们背着脸、right? 很刻意的看不见他们父亲的赤身。所以闪和亚佛做了他们的弟兄韩本该做的事，遮盖父亲的羞耻。挪亚酒醒之后知道小儿子，很有趣，韩是你注意在名字中都列在中间，但这边却说是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是说韩当受咒诅 No 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亚佛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不多说，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说闪和亚佛的祝福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是从下一章的族谱开始，这个实现他们的祝福贯穿了整本圣经。我今天只简单的说，挪亚在祝福之中特别强调耶和华是闪的上帝，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和暗示。以色列是出于闪族的，表示我们的救主是出于闪的后裔，而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呢，在许多解经的传统之中往往是被视为亚佛的后裔。 I don't know， 很有趣，就是那所谓住在闪的帐篷里的，其实就是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所说被接入那枝子的野橄榄树枝子。今天我想用剩余的时间探讨这段经文中会让我们困惑的那个部分，就是那条咒诅。令人最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是韩犯罪，咒诅却落在他儿子迦南的身上。我认为答案非常的简单，也只有这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虽然简单却不容易被人接受。唯一合理的解释，符合经文的解释，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旨意，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表示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难道不可以多多忍耐宽容那受愤怒预备遭受毁灭的器皿吗？上帝定义要迦南成为那因受愤怒预备遭受毁灭的器皿。犹太的拉比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迦南？他们提出一些非常有创意的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原来的经文有描述，其实原来是迦南对挪亚犯罪，但是这些经文后来被删除掉，但是我们全然没有证据叫这个说法成立，这不过是一种臆测。现在的学者倾向将这个视为一种时代错置的注解，意思是这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摩西试图合理化原始读者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敌意，好预备他们攻进迦南地的心智。我们现在的读者也非常的容易认为，这咒诅有点不公平，就像之前所说是韩犯罪，咒诅凭什么落在他的小儿子身上？毕竟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所以我们都容易以为这个咒诅有失公正，是上帝过分的严苛，不是吗？我认为正是这种心态阻碍我们领悟这段经文的真谛。这是一种把上帝视为刻薄小气的律法主义的思维，就是那咒诅人的上帝必然也是不爱人不饶恕人的上帝，我们就此把上帝塑造成为一个偶像，误解了上帝，也误解上帝的咒诅。我 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面对上帝的咒诅，问题从来就不是为什么是那个人或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你，不是我。我们很容易忘记，自从创世纪三章以来，每一个人，你我没有例外，都处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如果有例外，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全然只因为上帝的恩典。问题不是上帝为什么咒诅迦南，真正的问题是上帝凭什么要施恩给任何其他的人，包括你我。他凭什么像挪亚、像亚伯拉罕、像以色列人、像你我施恩？这绝非因为我们有任何配得恩典的理由。即使是当初的读者以色列人，我想他们也不会白目到真的认为、真的认定迦南人在本性上就比他们更邪恶、更配得毁灭、更配得上帝的咒诅。毕竟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旷野之中十次试探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如果闪的后代以色列人蒙恩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表示韩的后裔迦南受咒诅也终究不在上帝的旨意之外。我们有些人确实很难接受预定论的教义，因为我们的心智就是被罪捆绑，我们很难接受自己是配得咒诅的人，或者很难接受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全然没有义务要恩待拯救我们任何人。因此我们不服上帝会咒诅人、会遗弃人，却忘记上帝乐意照着他那测不透的怜悯拯救我们中间一些人，也许包括你、包括我。人们厌弃上帝的双重预定，就是上帝预定谁得永生，上帝也利益任凭谁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这种厌弃，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过于高估我们的人性，也太低估我们的罪性。我们会认为人的意志在没有上帝的协助之下也能够自由的行善，仿佛上帝预定本性为善的人、可能做好事的人，预定他们步入灭亡。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正统的双重预定论，而是上帝任凭本性无法行善的罪人留在他们的罪恶之中，而罪人总是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犯罪，包括迦南。上帝定义拯救一些全然不配得救的人，这就叫做上帝的恩典。而上帝另意容许另一些配得灭亡的人死在自己的罪恶和过犯之中，这叫做上帝的任凭。而这拣选教义的核心，不是叫我们厌弃上帝，而是恩典，而是叫我们颂赞上帝，那赐给人超乎人所求所想救恩的上帝，称赞他。然而我们被罪污染的心智总是会扭曲这个教义，我们会以为恩典是我们应当得的福分，咒诅总是上帝他过分的严苛，没有宽容，我们就将上帝塑造成一个不公不义、没有恩典怜悯的偶像。弟兄姐妹，我会认为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拣选帮助我们读经文，神学绝对帮助你读圣经。这段经文，你注意，摩西在经文的开头，在第一节便告诉读者，上帝施恩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这就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恩典，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包括挪亚也不例外，配得这样的福分。当迦南成为咒诅的对象时，我们心中所当存的念头是，若非上帝的恩典，我也必沦入同样的地步。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 弟兄姐妹，你我都知道这个真理，按照你我的本性，按照你我的血统，按照我们的个人的个性、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一切的具体的思维、一切的行为，我们所配得的与迦南所得到的一模一样，没有差别。 如果没有上帝恩典的介入，你我的子孙也必然会重踏我们的覆辙，就像迦南必然重踏韩的覆辙，一再的犯罪，屡次的悖逆，唯一的结局就是灭亡。最后，许多人，有许多的学者，许多解经家都认得出来，挪亚是某种第二个亚当。因为就像第一个亚当，挪亚也是土地之人，属于土地的人。上帝也任命挪亚治理一个纯洁没有污染的新世界。挪亚被赋予与原始的亚当相同的使命。挪亚也像亚当一样犯了罪，表示这个更新的人类，新人类不比旧人类更好，表示这第二个亚当并不比第一个亚当更强。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亚当，就是那个末后的最后的亚当，罗马书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亚当。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几个亚当都曾经赤身露体。亚当在堕落的时候，他赤身露体就感到羞耻，他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亲自做了一件皮衣遮盖亚当。那挪亚在犯罪的时候，他在犯罪的时候赤身露体，全然不自觉，是他的两个儿子遮盖了他。而那末后的亚当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他们剥去了他的外衣和他的里衣，没有人遮盖他。事实是，他的父上帝乐意暴露他在十字架上，一丝不挂的暴露他的儿子。末后的亚当，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醉了，不是吗？可以说他是被上帝的愤怒灌醉了，他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至于喝尽一滴也不剩。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都应该惊叹，惊叹上帝他到底是如何具体的施行拯救的，他如何将羞辱转为荣耀。挪亚的赤身露体导致迦南的咒诅，但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是迦南，那难以测透、难以测度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全然归属于你我的咒诅，竟然导致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赤身露体。 Surpassing grace， 这是何等超越的恩典，他的赤身，唯独借着他的赤身露体竟然遮盖了你我的罪孽和羞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决意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有盼望领受救恩。我们这些本来都该死的人，我们这些本来都该受迦南咒诅的人，但是你就是拣选了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全然因为你的恩典，全然基于你儿子耶稣基督他赤裸裸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为此献上感谢，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